我哋而家再嚟睇感应篇第101节，前面一节就是第100节，我哋曾经讲过心毒貌慈，为食为人，这两句的境界非常之广，非常深广，我们要细心体会。凡是染污心，对人、呃人，获得自己的利益、欲望、受用，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。这种罪过好深好深。最后一句，左道惑众，在现代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了，亦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我们如果轻易听信谗言，听信谣传，这一生你所遇到殊胜的佛法因缘就非常可惜，断送了。你不要怪人，只怪你自己信心不坚定。你为什么不信佛？为什么不信祖师大德？唐朝善道大师注解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他的注解名称叫《观经四帖疏》。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几次，其中上品上生章还特别抽出来单独讲过。我们亦有书流通，善道大师劝我们要听佛的话，佛的话在哪里？经典，无论任何人来跟我们讲，跟佛讲的不相应，我们绝对不听。他说证了那个阿罗汉，有大神通的人来跟你讲，讲的亦不相应，怎好？不听。菩萨来跟你讲，地上菩萨来跟你讲，等觉菩萨来跟你讲，讲的跟佛经不相应，都不可以听，绝对是邪道，不是正法。最后讲，如果佛来讲，佛佛道同，佛所讲的跟经上讲的一定一样，如果不一样，那是假佛，不是真佛，真佛绝对会道同，佛佛道同，佛没有两种讲法。善道大师讲得非常恳切，经文好长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 似是而非的法充斥在世间。我哋薄地凡夫有咩能力辨别啊？真正有福德嘅人，有善根嘅人，就会依老师。老师唔会呃我哋。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他非常谦虚，不敢以老师自任。我们尊敬他是老师，他对我们好像同学，教我们以印光大师为师。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，我们做同学。人谦虚到这种程度，他是近代我们要修正中真正的大善知识。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现代这个社会自称是什么佛再来，什么菩萨再来，多得很啊。我昨日还看到一封信，中国东北寄来的，我亦不知从哪里寄来，他说他是大势至菩萨。古时候有这种例子，说明他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他马上就入波涅盘，他是真的大势至。他讲完之后还不走，还想跟我见面，他不是大势至菩萨，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看中国历史上，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，绝对不会妖言惑众，那是真的。讲完不走，还到处宣扬，还搞明文利养，那种人绝对不是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不要以为他现少少神通，妖魔鬼怪都会现神通。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，接引众生绝对忌讳神通感应。神通感应绝对有，佛法里头绝对不用它。如果用神通感应，佛和魔就很难辨别了。所以佛绝对不用神通感应，佛用正规教学，身语意三业的教学，那我们才能辨别。所以不要被人呃啊。我们学佛，一入佛门就接受三皈依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如果听信传言，我们三皈立刻就破了了。听信谣传，你就皈依谣传的那个人了。你和三宝立刻就脱离开了。你不是三宝弟子，你是妖魔鬼怪的弟子。浅而易见，难道不懂吗？三皈非常非常重要。法灭道之后，三皈的中心是法宝。我们要皈依法，现在有人破坏佛法，破坏佛法历代都有， 不足以为怪，好平常的现象。咩人破坏佛法，魔破坏佛法。法师佢好有修行嘅，冇错，好有修行嘅法师系魔，唔系佛。咁讲喺佛经里头都有依据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魔王波旬同佢讲，喺佛嘅末法时期，人冇智慧，冇福报，根性好劣，佢叫佢啲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袈裟，亦非常有修行，反对佛法。咁讲大家都听过。佛听到呢啲话，流眼泪，一句话唔讲。古人所谓嘅，譬如狮子虫，还噬狮子肉。而家嘅俗语讲，魔渗透喺佛门里面，所以唔好见到嗰个出家嘅形象，就真正系佛嘅代表啦。要睇佢嘅心行。细心观察佢用咩心，佢讲嘅系咩，佢做嘅系咩嘢，再同经典对照下，相唔相应。如果相应系佛弟子，唔相应咁系魔弟子。我哋要懂，要明白啊，先唔至于将呢一生咁殊胜嘅机缘错过咗。呢一段注解里头亦注得好好，我将佢读一次俾你哋听下。佛教三归曰，这个字念佛教的三归亦可以，佛教我们三归亦得。归依佛，归依法，归依僧，其至要紧者，中间之佛法也。佛在世时，即以此法教导众生。佛灭道后，即随此法以道众生。佛说法，僧传法，若不归僧，从何闻法？若不得法，像何修行？然依佛法持修，依佛法教人，以了生死证菩提为坏者是僧。呢段我哋要记住啊！换句话讲，劝你教你断恶修善，嗰个人系咪僧？未必。世间好人亦劝人断恶修善，妖魔鬼怪甚至亦有劝人断恶修善，劝你破迷开悟，是不是佛呢？亦未必。为什么？妖魔鬼怪亦有修行，他们的道亦很高，他们的智慧比我们大，他亦讲破迷开悟，他有一个限度，他不是究竟的，不是圆满的，所以还不是佛。 佛是乜嘢？佛绝对了生死出三界，超凡入圣，咁先系佛，先系真嘅僧。咁讲起嚟，而家我哋修行有几个人能超凡入圣？超凡入圣要断烦恼，要破尘沙无明，讲就易咯。所以末法九千年之中，决心求生净土，放下万缘就是真。印光大师为我们做这样的示现，为我们做这种榜样，什么都放下了。所以教人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是佛门的僧了。如果有丝毫求名闻利养的心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有一丝毫贪图享受的心，咁面目就拆穿咗，假嘅唔係真嘅。有一丝毫唔尊敬人嘅心，假嘅唔係真嘅。真嘅僧绝对会礼敬诸佛，仲有轻慢人嘅，唔係真嘅僧。真的僧不单止见到出家人，我们佛门四众同修没有一丝毫轻慢心，见到其他外道一切众生都没有轻慢心，这种是僧。他真的依教奉行，我们正宗同学依五个科目修行，同五个科目相应是僧，就是佛法僧的僧宝。三福六和，三学六道，普贤十愿。我们出家的同学静中守则不可以离开，日日要拿来看看，它是一块镜，照一照似不似真。如果不似，那我们就悲犯如来，个样好似系个出家人，实际上系魔子魔算，亦就系古人所讲嘅地狱门前僧道多，我系其中之一。所以我哋截落经典教诲最重要嘅呢几段经文。这几段经文不多，字好少，我们通通都要背得好熟。早晚课诵，试问下能不能收到效果？如果我们的心行和这五个科目相应，早晚课诵是功德。如果我们心行同五个科目相违背，早晚功课是造业。朝早呃佛一次，夜晚又呃一次，一年360日要呃600几次，你的罪几深呢？你不堕地狱，哪个堕地狱啊？ 夏老居士教我哋真做啊！我哋呢一生绝对了生死出三界，唔可以攞佛法呃人，唔可以喺佛法里头逃利，果报唔得了噶。世间，我谂人喺中年以上都有明显嘅感触，世间系假嘅，冇一样系真嘅。自己谂下，我哋呢一生呢几十年嚟喺呢度自产业，嗰间屋系我嘅，过几日搬屋又卖俾人啦。搬个新地方住冇几耐又搬啦，你谂下我哋一生搬几多屋，边一家系自己嘅？搬到最后呢、这个身体如果死咗，一样都带唔走，全系假嘅。佛教我哋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能带得去嘅系你做嘅业会带去，你做善业得善报，恶业得恶报。念佛嘅正业就往生净土，呢啲能带去，除此之外一样都带唔去，连身体都带唔去，假嘅，通通都系假嘅。点解要做罪业？点解要咁自私自利？佛菩萨同一切众生唔一样嘅，佛菩萨起心动念为众生，为正法久住，为利益众生，无为自己。所以你真正明白咗，佛菩萨示现喺十法界作客，唔系作主；旅行唔系住家，系游化十方。边有住噶？我哋喺佛经上睇到，每部经都睇到佛喺某个地方，冇讲佛住某个地方。喺同你讲临时嘅。住是长久的，在是临时的。旅游在哪里？你看用的字意思好深，好值得玩味，都是叫我们觉悟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